都没这意识，哎呀，老不想，哎呀，什么？我让空调调低一度，我热啊，也不管，那一度管什么用啊？ 哥是调高一度 啊，调高一度，调高一度，说反了哈，调高一度，然后那个老是觉得那一度能有啥用啊？怎么着？但是等到你真的停电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如此的不适应。 对呀、啊、哪怕是停一分钟那也是真是大事儿啊。 抓瞎了似的。 对，就跟昨天晚上来我们节目那个、 曹云金 一样、他就举个例子、他7月28号在首演，北京有一个新的剧场首演、就在上场开场前5分钟、他7点半演出，可能是7点25左右、啪，整个商场停电了， 哦， 就停了那么一分钟。 哦， 但是呢，好在咱们底下的观众呢，200人，这个素质都非常好，没吵没闹没叫。等到过了这一分钟来电之后呢，曹云金上去解释了一下，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呢今天给大家在开场之前造成了一些心理的压力或者是不舒适，我保证在演出结束之后，如果您觉得想退票。即使觉得很满意啊，看演出很满意，你想退票，我们也原价都退给您。 哦， 你想想，给这演出方造成多大的困扰？ 对啊， 是吧？就这一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咱们就来说说电。 哎， 我们话题是，如果真的停电了， 怎么办？ 你最担心什么？ 我最担心什么？ 这个问题从小就困扰我， 摸不着床，上 不是几条、啊、一停电我就站在院子里骂电工啊！ 我那跟人家有啥关系？ 那时候小，真的以为是电工就是不放电啊，或者是怎么着的， 给你家关了。 哎，对对对，或者怎么着，就老骂电工。然后呢，最主要为什么会骂电工？因为我最担心的是我看不成动画片了。 你那个时候还追动画片儿啊？ 不，就是偷偷的追。 我感觉那个时候你小时候应该天天都在外边追小朋友去。 没有，不是，就是真的是，就是每次停电的时候就特担心。那因为那时候没有网络，没有回放， 啥都没有。 你错过了这集，你下一集接不起来呀、 啊，就永远看不到了。可能那几年， 对对对，所以啊，我们就是说今天聊一聊，如果真的突然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最担心发生什么事儿？ 对，或者 为什么？ 你担心哪方面？对吧？ 是吧？ 哎，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红艳就说了，今儿你们说立秋哈，告诉大家、都说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嗯， 刚才大帅说了晚立秋，天哪，还得热20多天呢。告诉您出暑符，8月26号呢，早呢，且呢， 这个早立秋，晚立秋。 这 不是 老话， 不是这个指的是立秋立的比较早，立秋立的比较晚吧？ 对，时间就比如说咱们今天凌晨3-4点钟就立秋了。 它是指一天的早晚吗？ 对，就是当天的早晚，立秋当天的早晚。 你确定？ 我确定。 有没有我们 I swear 有没有那个？ 哎呀，跟你说，哎 ，I swear 好像是表达忠贞爱情的，不对。说错了， 我发誓我绝对不出轨是吧。然后对这个有没有民俗专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一直以为这个早立秋晚立秋指的是立秋的，比如说往年一般都是，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一年一般都是8月6号、但是呢今年它突然到了8月1号，这叫早立秋，但明年到了8月10几号叫晚立秋，我一直这么认为啊。所以我不知道是我认为的我的理解对还是你们的理解对， 一般都是7号或8号。 哦， 就这两天， 行、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新机场线昨天完成了首段动通， 本市将启动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建设。 还有说一个特别这个不幸的消息啊，北京一对8岁的双胞胎姐妹在青岛海边溺亡。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机场新机场线这个消息啊。 那么昨天上午呢，直径8.8米的大盾构机机头是缓缓地抵达了磁格庄站南侧的盾构机收井。那么由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承建的04标，也成为了新机场线首个实现双线贯通，也就是动通的 盾构区间了。 对，然后那个慈各庄站呢与规划的 S6 线进行将会在以后进行换乘啊，然后那个新机场北航站楼则将与包括狼卓城际、京城城际在内的京雄城际在内的两条国铁，以及包括规划 S6 线、规划机场预留线在内的三条城市铁路实现换乘。然后呢，远期规划当中呢，新机场线还将会在草桥站向北延伸至丽泽商务区，在丽泽商务区设置航空服务楼，与建设中的地铁14号线、16号线实现换乘。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那么下大雨的时候，尤其是在现在汛期，大量的雨水呢流入了雨污河流管网，这不仅仅的容易产生短时的内涝，也容易导致河流污染。 嗯， 那么记者呢从市发改委获得消息，近日平谷、大兴、房山三个新城雨污河流管网改造项目获得了批准，共建设 48.2 公里污水管线，项目呢将于年底前完工，到时候呢可实现区域雨污分流，促进水环境的质量改善。 哎呀，我看到这条新闻，我老想起一个成语来。 什么？ 同流合污。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绝不同流合污、啊 哎、对，这是反着的。 对对对，再来关注一下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八月中上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会商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八月中上旬的这个大气扩散条件总体是一般的，其中北京臭氧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 PM2.5 的浓度水平可能也会比较高。具体的预报是八月七号到十号，受北风降温及可能降水过程的影响，区域大部以凉至轻度污染为主，中南部可能出现中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和 PM10。八月十号之后呢，温度和湿度预计有所下降，区域大部分以凉至轻度污染为主，个别城市可能会出现臭氧中度污染。 我们再来关注啊，为了让更多的患儿获得优质的儿科服务，本市呢将启动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的建设。紧密型的这个儿科医联体建设呢，是由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二所核心医院牵头，成员医院参与统筹规划，共同调整完善医联体内的儿科资源的布局，同时呢推进核心医院优质儿科资源品牌在成员医院的共享，并且植入像贾立群、刘晓燕等知名儿科专家的服务。核心医院呢与成员医院之间啊，创建儿科与相关业务科室医务人员的统筹调配、有序流动、共同考核的人力资源的管理机制，发挥整合优势，加快提升儿科人才队伍的整体水平。那么在紧密型儿科医联体内统一儿童用药目录，支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童用医疗机构制剂，在相应成员医院间调剂使用，满足患儿的诊疗所需。那咱们这边不是还有个东区儿童医院吗？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家宝贝儿离这个医院近一点呢？专家多来几个杯，就在我们家门口走路5分钟。 所有的家长都是这种心态， 是吧？你千万别让我去那个西边那个，太远了，排队1个小时。 孩子病了，您还挑地儿啊？ 不是现在不是有一个东区吗？ 还嫌太忙啊？还嫌太远呢？啊？怎么怎么当爸爸的啊？来，先进段，先给大家放首歌，缓一缓心情。 行，那咱聊聊啊，停电以后是不是也就只能聊聊了？ 有爱有恨有叹息，有生有死有别离，有山有水有风景，没画在我们的。谁哭谁闹谁动情，谁好谁坏谁放弃，江湖恩怨不了尽，他都让我操心。一人我饮酒醉，喝尽人间是非，有情人的泪，还有兄弟。 看看大家停电以后都会担心什么。 嗯， 嘟嘟静静就说了，你们一说完我老公就有反应了。 怎么了呀？ 我老公说一停电我最害怕冰箱里的冰棍化了。你老公今年 几岁啊？ 你几岁？七八岁。 七八岁，四五岁啊。 是吧？ 对对对，我们家宝贝三岁多，不到四岁、哎、他问我这个问题。 哦，真的？ 对啊，爸爸，要是没电的话冰棍是不是化了？化了我是不是就吃不了了？我说你可以喝汤。 讨厌啊，不要管，别闹啊、嗯、好乖。来没事没事啊。 怎么是我？钟启源说停电最担心的就是停时间太长、 哦、 联系不上身边的人包括亲人。 停电怎么？哦， 手机也没电了。 哦，对，他指的就是如果长期停电以后，你想想连手机都没电了。 哦呦呦呦， 你没地儿充啊。 天哪， 是不是那个时候将会是 怎么样？有充 电宝啊。充电宝谁给充电宝充啊？脑子不 是脑子， 来看一下 啊, 啊，看一看啊，还有一些朋友，这个明明就说了，曾经作为一名备奶的宝妈，停电的时候最担心的莫过于娃儿囤在冰箱里的粮食， 我这个是 辛辛苦苦囤的呀，就是为了能让娃儿多吃点天然的，这要是一停电一化，那我就彻底抓狂了， 还真是 这个能冰吗？ 当然就是得冰了，提前得备出来呀，要不然说娃什么时候喝的时候你什么时候都能方便给他喝吗？不可能的呀。 为啥不可能？他不， 你上班去了、 哦、 娃跟着你一块上班啊。 哦， 对吧？你出去逛商场的时候、哦、当然也可以、 逛商场是不行的， 这是可以。谁说不行啊？ 嗯， 这逛商场可以。 对，我知道是逛商场可以、嗯、但你可以带着娃嘛、 啊、对，就是带着娃 是吧。啊，对，这我老觉得冰的不新鲜吗？ 这年纪轻轻的小伙子，你老担心这事儿， 就我提前学习一下来。 大伟说了 啊， 从事宣传文字材料工作 啊， 停电的时候、我们科室的女生会集体惊声尖叫 啊，大伟哥， 过了2秒就看我。 大伟哥 Word 没保存。但是我估计啊，那些女生尖叫都是内心在高兴，呜耶、我反正也没写，终于找到理由了、啊、 我的天，那早晚不是还你的事儿吗？ 来看一下啊，还有 YL 还有这个叉叉叉就说了啊，立秋早晚就是看当天的时间的早和晚来判断的， 对吧、人 YL 还说呢，今儿的这个立秋的时间，今年的立秋时间是晚上的9:3021:30:34， 哦呦，都准确到这个程度了， 这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我 一直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古人的这个 智慧 节气啊真牛，咱们你可以在那个时间段就站在外面，有没有能不能感受到一股凉风唰就过来了， 天哪， 有可能 我汗毛都起来了，天， 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说一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电了，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说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其实就在昨天我们还这个看到有一条新闻，我们还有心情去调侃，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妈妈坐地铁的时候、一边看手机，然后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地铁的这个地板上， 用脚夹着， 让脚夹着，让他在那睡觉。 是， 如果这个现象我们看到了以后还可以调侃几句的话，那接下来这条新闻就真的是让我们没有心情再去说其他的话， 只能是感到悲哀。昨天的媒体集中报道了一出大的悲剧，8月5号，北京一对8岁的双胞胎姐妹裴元锦、裴元彤跟妈妈到青岛旅游，在青岛市黄岛区万达公馆南侧的沙滩游玩时走失。那么据黄岛公安昨天下午的最新通报，两名女孩的遗体已经打捞到了，确认遇难。当地的救援队队长介绍，事发海域没有开放，水下比较多的废旧渔网和暗沟很危险，青岛城管局人员称那里不是正规的浴场，只是沙滩。 据媒体报道说，这个孩子妈 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事发之前两个孩子一直在玩，她呢是坐在离孩子几米远的地方看手机，然后她就看一会儿手机看一眼孩子，看一会儿手机看一眼孩子，后来她还看见他们跟其他孩子一块挖沙子，然后当时就觉得啊没事，就有点松懈，然后等她再看了两眼手机发个朋友圈之后再抬头看孩子，就发现孩子不见了。 姐妹俩的溺水呢，也是昨天微信朋友圈的重要话题。事情发生之后，有人指出妈妈疏于监护，对女儿们的不幸负有主要责任，也有人说妈妈已经非常自责了，大家就不要指责她了。那么从中吸取教训是最重要的。毫无疑问，带着两个年仅八岁的孩子到海边游玩，妈妈肯定是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安全。发生悲剧，妈妈无论如何难辞其咎。在海边游玩呢，是危险性很大的活动，但是很多人对此却缺乏警惕，认为海边人多呀，谁也不深没事儿，等到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其实呢，每年暑假都是孩子出现人身意外的高峰，孩子脱离了学校的监护，家长的监护却没有到位，孩子自己的风险意识也远远不够，才导致了悲剧发生。那么这对双胞胎的不幸再次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孩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责任感、知识、技能，咱们缺一不可呀。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从8月15号开始，北京市将会执行新修订的北京市道路交通事故简易程序处理规定。那这个跟旧版本的相关的规定啊，将会同时的废止。根据新修订的规定，驾驶人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是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成员载客，或者是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嫌疑的，当事人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警，不能私了。同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自行撤离现场，而未撤离造成交通拥堵的，对驾驶人处以200元罚款。 那么根据新规呢，存在机动车无号牌或者是使用伪造、变造的号牌的，当事人不能自行移动车辆，一方当事人离开现场等七种情形之一，需要立刻报警。 此外呢，存在机动车无检验合格标志或者是未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碰撞建筑物、公共设施或其他设施的，对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或者是成因无争议的三种情况之一，车辆可以移动的时候，当事人应当组织车上人员疏散到路外安全地点，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采取现场拍照或者是标画事故这个车辆现场位置等方式来固定证据，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后再报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个节气哈。今天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 哎呀，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今天21时31分，我们将迎来期盼已久的立秋节气。 对， 随着立秋的到来，整个秋季拉开序幕了。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立秋过后啊，刮风的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凉爽，紧接着大地上早晨会有雾气产生，并且秋天感阴而鸣的寒蝉开始鸣叫。 哎呦， 还有寒蝉。 寒蝉那夏蝉呢就回去了， 夏蝉就已经咯咯了，对对对对，他已经对就热完了，他已经叫完了。 对对对，但是呢，就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呢，立秋只是进入名义上的秋天。气象学以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降到22摄氏度以下作为秋季开始。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很少有在立秋当天就进入秋季的地区，各地天气依然非常热辣。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如果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爱上你在秋天。最爱秋天，阳光如此耀眼，连空气都缠绵，爱上 雪温暖无限。 好，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如果真的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对呀、 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位朋友跟这个说了，他说啊，北北说了，我攒了好多钱，养了一条红龙鱼。 红龙， 你知道这个东西？ 当然知道了，红龙其实好像没有金龙贵。 哦，没有银龙贵， 银龙不贵， 银龙是我们公司。 哦，对对对对对，银龙也贵， 银龙对，那个是养了条红龙鱼。他说、停电呢，我就担心它，要是真停电，估计它也就玩完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龙啊，特别难养，就是说很多的热。 哎呦我天哪，这个龙，你墙上加上那个红龙鱼行？ 对对，红龙鱼特别难， 它龙特别难养。 包括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包括金龙、银龙都特别难养。就一般的热带鱼呢，它大概的温差可能比如说22-23度到30度左右，它都可以。但是龙鱼啊，它你差个1-2度、2-3度，这鱼就死。它可能就只能在25-26度，就这个区间。你要再差 恒温， 对，必须恒温。你要差那么2-3度，立马它就死。比别的鱼要娇贵的多，所以它也贵 哦， 不好养， 所以 我都不养。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从热带接过来，对不对？ 对呀、 人家在水里活着好好的， 是 非得给捞上来放一盆里 啊，搁咱们温带，你说能养活得了？ 来来，大家祝福你这红龙鱼啊！好，再来看一下， 多多说了，单位空调坏了，不制冷，老板允许回家办公。哎呦，折腾一小时到家了，嘿，我刚准备打开空调，停电了， 哦， 一停就从2点停到5点。我想这回办公室办公吧，5点来电了，我刚想打开电脑把 U 盘插上做工作，又停电了。不仅停电，还因为突然掉电造成了我 U 盘数据损坏。 哎呦， 这次停电一直停到了10点，期间我是坐立难安，睡吧太热，看书吧啥也看不见，出去吧闷得要死，真是痛苦的一个下午加班。 你看看，这真的就是一个停电造成的真实的影响的一个如此真实的写照 例子，对 对吧？就你真停电了以后，你看你坐立不安呢。 我就去游泳池呗，真是、那是凉快。 你会发现停电人家不开放了，对吧？怎么给你刷卡进去、对吧？好，各位，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暑期手工 DIY 嘉年华，争做非遗小小传承人，18里店桥南西北角北京传统手工艺术博物馆，咨询热线18811-88913。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您还在为积存了过多的硬币发愁吗？还在为手里的破旧钞票而烦恼吗？广发银行提示您，有积存硬币、残币，请及时到银行兑换，爱护人民币，让国家名片更美丽。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五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仙林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真的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嗯， 我们一起来，别的这个叫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珍惜， 啊， 如果真的没有了，大家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 是啊， 对吧？来看看 Mars 就说了，现在很少停电了， 哦， 而且停电啊，除了夏天没空调、没电视、电脑没 WiFi 以外，也没什么 啊。 今天啊，就光没这些东西，不就要了命了吗？他说小时候才可怕呀，那会儿老停电， 啊， 我们家住13层。一停电，你们可想知停电梯呀，啊，然后水泵就停，没水呀，啊，你就得拿着暖瓶大锅去一层值班室打水，然后再上13层 啊，这多好啊，锻炼身体呀，啊， 太可怕了，端着那么沉的水爬楼，那是童年噩梦啊， 我的天呀，啊，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有一阵是这样，就是我大学刚毕业刚刚分配到咱们电台的时候， 哦， 我那时候住劲松，那时候是老楼，哦，老楼呢有电梯，哦，但是只到12点， 哦， 那个时候我天天啊，我就是爱岗敬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每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爱岗敬业， 不是不是， 现在就已经 日以继夜的，我告诉你，啊 说话一定要注意，到那个时候爱搞敬业，现在然后你说那个时候 就工作了20年了，快，我一直年年如此， 啊，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怕，因为真的是要辛辛苦苦工作到可能得11点多12点， 啊， 真的是每天晚上， 哦， 我从早干到晚，你说 别虚，别虚，蕾蕾，你别用笑声掩饰自己的虚，你先让往下说。 然后呢我就怕电梯没有了，我自己呢就得爬到13层， 嗯， 特别的痛苦，大冬天的呀， 嗯， 后来我就尽量的安排在11点半结束，那个时候我还自费掏车掏打车的钱， 自费掏车， 那时候那个时候挣没多少钱，啊，你想想 这个也不光那个不光现在工作，这个怎么说了，没有当时认真了，还学会抱怨台里了，没有给你报销车费钱， 有有有， 是这个意思吗？ 有， 哎， 后来有了， 我现在发现，来看看啊， 没法活了， 这个，不给 我活路了， 不给磊哥挖坑了啊！再来说一说，香芋丸子说，还记得我吗？还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被老公说嫌弃我养鱼的那个女人， 嗯， 记得丸子，他说我老公说了，他太怕停电了，每次只要我们家电表余额只有几十块钱的时候，他就已经跳脚了。我们家，他那，你说的这个，他这个。不是她老公养鱼啊，她这可能她是老公是条鱼，就她我们家有一大缸，里边养的全是什么非洲雌什么这 雕， 这你叫雌雕吗？ 雕，我刚查了一下， 哦， 刚查了一下，叫雕鱼， 哦， 身体侧扁，背部稍微凸起，头大口小，侧线发达， 那看起来应该就是一根主刺， 但是人家是生活在海里的，你非得养鱼缸， 没有没有，这应该吃起来就一根主刺，没有其他的小刺，我觉得。 她老公跟你急， 老公给我拼了，小鱼丸子本来就要做他，是吧？说只要停电，氧气没了，温度没了，一切就都没了， 哎， 我老公可能也就没了。 这别瞎说，别瞎说，摸摸 了，可以看得出来，老公对这鱼得多上心， 爱鱼之深啊， 爱鱼，这个 今儿你就问问他， 嗯， 你说鱼啊，不是，你说老公啊，鱼， 你说鱼啊，我和我老公，你选谁？ 对， 好吧，那，啊，接下来看看下一条， 陶就说，如果停电了。我最担心我们家俩狗， 那 一个萨摩，一个法国斗牛。 哎呦，哎，萨摩斗牛还好吧？ 斗牛，它，我告诉你，昨天我不就说了吗？ 哦， 鼻子短， 子 所以它呼吸呼不了， 哦哦哦， 它就容易中暑，都怕热，尤其斗牛。你看， 嗯， 北京这天儿，白天都得一直开着空调，保持温度27度左右。 嗯， 斗牛这种最怕热了，北京的大热天儿又热又闷，斗牛出去户外5分钟就得回来，要不真就中暑了。 哦， 你看，头像就是斗牛。 原来斗牛这么难养啊？ 对，你看这鼻子都快没了。 哦，还，哎，真是啊， 真丑。 哎 哈哈哈哈 哎，我真接受不了，我有几种狗接受不了。 是吗？ 斗牛啊，还有那个就小小的一只，就天天在抖的那个叫。 不要 做我，就那个叫吉娃娃， 啊，对， 是吧？我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养这种狗？然后那个 还有长得像孙红雷那，我也接受不了，牛头梗 啊，对，啊，来看 Remy 说啊，停电倒不怕，我就怕停电啊，邻居往下扔垃圾，你们来看看，然后就发来了照片，大清早上人出来一看，车玻璃上就啪嚓一个垃圾扔下来，哎呦，这还一块，这应该是个烂西瓜。 对，带摊儿的，就是发散性的， 给人直接扔车上了。 你说这万一把人车要是砸磕了坏了怎么办？ 我觉得以后发明一个东西，叫做路线追踪仪。 哦， 路线追踪仪，就比如说这个点，它的伤害点是在这儿，你把这个仪器放上，就擦，能够测出来它是从哪个地方直线抛物线下来的， 就是哪家哪户， 哎，就能找到哪家哪户。 可以， 哎，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可以。哎，有没有中科院的听我们节目？ 中科院， 哎，你们研究研究这个。 咱不用把这资源浪费在这儿了。 我跟你说，咔就找到那家。 你自己发明一个吧，真的，我告诉你，那肯定赚钱。 哎，我觉得可以，我这个想法可以。好，接下来时间我想一想，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聊天，说一说，如果真的停电了，你最担心什么？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6号的22:30，2018法国 U20 女足世界杯 D 组首轮进行。 哟， 中国 U20 女足在法国圣马伦马维尔体育场2-1战胜了海地 U20 女足，取得了开门红。 恭喜 咱们女足，咱们只要一播他们消息，那这。这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当然， 对不对？ 最多就是世界杯冠亚军争夺战的时候， 最多就是哎呀，今天特别遗憾啊，咱们中国队拿了个亚军。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么嚣张的播一下男足的消息？哎呀，真的是对不起各位广大足球球迷，真的是啊，特别特别抱歉啊，男足这次只拿到了亚军啊。 哦耶！ 我想想都开心， 别做梦了。 来来看，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维特塞尔离开了天津权健队，这也是一个应该算是中超引进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球员。 我看你很年轻啊， 很年轻啊，然后 发展啊， 能力也比较强。那他在8月6号的时间呢，德甲多特蒙德俱乐部官方宣布将会支付维特塞尔与权健俱乐部的违约金，这位比利时人正式加盟大黄蜂。 看来肯定人家是有一前程的，所以人德国要他了， 嗯， 对吧？ 对啊，关键是人家维特塞尔是这么说的， 嗯， 在征战世界杯之后，我的目标就是离开中国，回到欧洲。我很高兴能够随多特依次征战新赛季德甲。多特是伟大的球队，我迫不及待在多特热情的球迷面前表现了。 哎呀， 人家 有点心凉，反正听了这话。 反正我，但是我看完了以后，我就说中国足球你得加油，我们最后把中超办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你都得求着来。 你想来都不能说随随便便 来 的， 不能来。 对 啊，维特塞尔什么，你再回来说啊，能不能让我加盟中超去？对不对？是， 你离我远。 啊、对，说好 啊，就是，哎，我们得就是一定要有这种信心，要有这种骨气， 得有硬气，你这个技术各方面都得达到了， 是不是 一定标准才行，是吧？ 啊， 来吧，咱看看亚运会吧，好不好？ 嗯， 这个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了。昨天上午的第18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国家体育总局召开。8月18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开幕的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军团要力争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嗯， 那么这次的比赛共设40个大项的465个小项，其中32个大项、330个小项是属于东京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嗯，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健儿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用多好成绩。 嗯。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9月开始施工。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模块近日通过国际雪车联合会、国际雪橇联合会相关专家的测试，标志着赛道建设将会全面展开。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9月进入赛道施工，预计明年8月完工。 你说这特刺激，我真是有机会，有没有民办的这种赛道让我们也 民办的赛道？就是没有，是这样，到时候建好了以后测试的时候你去就好了，好不好？ 就 比如说哪个地方弯道不合格呀，哪个地方会把人甩出去啊等等的，哎，你去来一下就试试。 那我们就是人肉子弹了 吗？这就看那个，真的是挺刺激的。 当然了，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每次看这种比赛的时候，我有几个不太理解。 你说， 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是就是谁体重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下降的就快吗？那有什么技术啊？ 我告诉你，就是完全靠他的体重和他的重心的移位来控制这个雪橇的左转，就是反正弯道的转弯吧，和直行直道的加速，这都是有技巧的。就咱们说大深沉的往那儿一坐啊，动都不动， 就是真的是自由抛物线往下落的那种的，是吧？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大家的互动话题， 就在现在 ，right now。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来 right now 看看，如果真的停电了，各位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对不对？古洛说了啊，主要是停水、 哦、 说小时候院子里还有压水机，对吧、 哦、 那现在住的可是都是楼房，你要真是停电了，你停水了就没法生活了。 停电了就会停水吗？ 不是，他说的就比如说大面积停电，他连供水的那个都坏了， 哦，都坏了， 都没电了， 哎呦， 那水就上不来了 呀，那就整个城市的网线全部瘫痪 了。你说没电，你还可以就是在家里扇个扇子，聊个天，点个蜡烛。你没水怎么办？ 没水啊， 是不是？ 咽口水呗。 哎呦，我天哪！相濡以沫是吗？ 彬彬有礼说着，如果停电了，我最担心的是我们家小泰迪，还想着狗狗呢。 哎，我发现都是好像担心的都是自家宠物， 因为他们带毛，你知道吗？小宝贝儿他特别怕热，没有了空调他会吃不好睡不着，特别让人心疼。那你自己个儿呢？我的天呀，这姐姐真行。 养宠物的你看都已经来看一下啊，这个还有冯毅人就说了 啊、 停电了我不担心。挺好的呀，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安安静静的看看书，那不是挺好吗？ 哦、 对吧？你看你这有享受其中的， 对、 啊， 把蜡烛点起来，还有情调，对不对？ 哎、 哦，人家白浩洋说了，我也是，我最担心的事儿，第一就是家里鱼缸是电动的，没电就不能抽水换水；第二，你说黑着灯就不能看书、看画、画画了，这些都是我的爱好。第三，哼，谁知道漆黑一片，我们家里那猫。他会干出什么勾当来？ 哎呦 妈呀！ 说的好像他家的猫就那种叫猫星人占领地球那种感觉、 对， 那个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刚才是谁说担心冰棍化？大毛说啊，刚才谁说怕冰棍化了？这事儿不是担心，我们家真的发生过。去年夏天、我们家电线坏了，两天没电。然后冰箱里的那冰棍啊， 全化了， 最后就直接变成冰饼， 我就 是喝汤了，就是那种的，就全部化成一滩了嘛。 哎呦，反正如果是真是因为没电最后化了的东西，我建议大家也别喝，它容易有一个变质的过程啊。 哦， 对吧？它从零下18度慢慢化， 化成零度， 零度以上的， 哎，然后再冰下来，对吧？ 那就完蛋了。你喝完了就得闹肚子了。 哎，好，接下来的 还有人批评你呢 啊， 必须得说了。张文斌说了 啊， 初中物理你不及格呀，光有落点你怎么能判断路线呢？ 你看看 啊，我也不 要么叫发明嘛，对不对？如果那直接就能给出来，那叫发明吗？我们得想办法呀，比如说通过这个点，哎，我们放一个仪器往这一放， 哎，然后把这个物体再给写上，比如说西瓜，对吧？ 西瓜都敢扔， 哎，但是如果是个西瓜的话，那再根据它的重量，然后加上当时的这个偏离度等等 的 天，然后算出抛物线， 以点带面， 哎，哼，我跟你说，我去研究研究， 得嘞，不送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邀请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菜白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白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白。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啊。科幻冒险大片《巨齿鲨》近日举行中国首映发布会，首映式上在 AR 虚拟成像技术的配合下，影片中的巨齿鲨现身水立方，从观众当中肆意游过来，引来席间拍照不断呐， 啊！哇，就是很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不对哈？ 那它将会在8月10号登陆国内和全球的各大院线。 我们再来继续看电影《精灵旅社三：疯狂假期》将于8月17号在全国上映。那么前作中一直为家族和旅社操碎了心的德古拉伯爵，终于在女儿的安排下，同精灵家族们一同登上了豪华游轮，展开了全新的爆笑冒险经历。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继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之后，印度著名演员萨尔曼汗主演的又一部这个新片《苏丹》将于8月31号与内地观众见面。 电影《无双》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穿着牛仔外套、白裤子的周润发和郭富城就像一对亲兄弟登场亮相。作为一部犯罪动作片，《无双》这次以伪钞制作为题材，走了比较罕见的双反派主角的路线。发哥表示啊，《无双》呢最吸引自己的是片中有很多潇洒的动作，这个文戏还有霸气的戏全放在了一部电影里，让我演起了很过瘾呐。 好，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的云栖虾米音乐节将于9月19号、21号在杭州云栖小镇举办，现在已经正式开票。这是继去年虾米音乐连同杭州云栖大会打造音乐加科技跨界组合后的再次联手。到时候崔健、谭维维、徐佳莹、陈粒、Billy Branch 等等著名的国内外音乐人将会亮相舞台。 作家评论家谢喜章花费了7年，昨天推出了新作《张恨水传》。《张恨水传》呢，全方位的展现了他的一生，一直写到了张恨水1949年以后的生活和写作，同时还写出了张恨水的情感历程，以及他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新旧时代的更迭当中的心路历程。 再来看看书林写意，这个马书林中国画作品展昨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展出的作品涵盖了工笔花鸟、写意花卉和水墨人物等8组，共160件。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和您分享没电了怎么办，也许那段时光我们不可忘记。 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 奶奶啊，我们今天聊停电，你给我放一首是谁在敲打我窗？ 你们家也停电了吗？ 你是要吓我呀？ 我一般我们小时候都是，就是邻居家都敲敲敲门，哎，你们家也停了没？哎，我们家停了。 多瘆人呐！大勇，刚一停电啊，七乌七八黑的，这时候咚咚咚。 哎，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 在敲打我窗。是我知道那种。你们家停电了吗？ 停了，停了， 停 了。停 了啊、 你说这怎么回事？又停电，真烦 看看啊！大家如果停电以后，你最怕什么？随风飘走的云说了，停电我最怕我妈妈摔着。 哦， 夏天停我们一家停电的话，我们一家子怕热。冬天嘛，嘿嘿，停电后一家人围在一起，泡上一壶茉莉花茶，点上蜡烛，我再做几个小菜，边吃边聊，再小酌几杯， 哎， 那叫一个美，啊。 你看看人家这个心态。 不是，他描写的特别有生活的画面， 对，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太温馨了， 就像一部文艺片一样，给我们展开了他的画卷。哎呀，还有说，紫色的海说了，我不怕停电，有876呢，有你们俩逗闷子就行， 哎， 我的收音机是电池的。 哎呀，哦，谢谢谢谢啊！还有很多朋友对于我那个发明特别感兴趣，有人给我推荐了一部小说叫《人类灭绝》，你看看吧，大帅啊，哦 这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 还 吓人劲儿呢。 来看。好，哎，我发现这么多人担心停电以后他们家鱼缸的问题。你比如说 Mary 就说了，我来说过我老公的最怕停电，因为有个海缸。海缸是什么？ 海缸就是养这个海里面的东西，比如说那些珊瑚啊，比如说海热带鱼啊， 养那些东西都得需要用电的那个。 那当然了呀，而且里边养那些东西都特别贵，都特别金贵。 你家住哪儿？然后看一下啊，白浩 怎么？ 白浩洋说了，我最担心的事儿，第一就是我们家里的鱼缸是电动的，没电就不能抽水换水了。你看又一个鱼缸。第二，黑着灯就不能看书画画了。 哎呦， 这是我的爱好，养鱼画画， 真是真。 第三，谁知道漆黑啊？对对，这个你好像读过了。 对对对，得嘞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我们来互动。如果停电了，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当然了，我觉得接下来的时段咱们可以聊点开心的事儿啊。刚才说了很多担心的事儿， 咱们可以出去玩嘛？ 对呀。 当然，像库德就说了，我就高中时候最喜欢断电了，一断电不用上晚自习。 嗨，您这点小心思吧。 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协佛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争。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来中国马镇邂逅世界名马，住星级酒店，观演艺，品美食，北京向北3小时，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致敬品牌60周年，红旗 H5 推出无忧购车计划，提供终身免费保修、救援、取送车服务，4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及多项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政策。详询北京龙泽红旗体验中心010-8511-8851。 这么多半价？ 啥半价？ 8月10至18日，苏宁818发烧节，北京各店大家电买一送一，厨卫5折，装全家， 真便宜，咱去苏宁吧。 活动详见店内。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联系一下这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你好全工。 哎，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行天气的情况啊。 首先我们说一下北京。北京呢今天白天啊还有一些零散的这种降雨的天气。由于天气形势有利于这种降雨出现呢，它是因为是可以随时啊激发出一些降雨云团的。短时间内呢这种降雨呢还雨势还是比较急的，所以大家外出你要带上雨具啊，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傍晚以后啊，冷暖空气的配合会更加有力，将迎来全日性的雷雨天气。这场降雨呢会持续到明天中午前后啊才能结束，目前判断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这个局地呢会出现暴雨，尤其是北部和这个西部的山前地区啊需要注意防范。那么经过这一天的降雨呢，这个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加大了，所以呢即使外出旅游也最好不要到山区游玩，应该注意安全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全国的天气。今明两天呢不仅是北京啊，整个华北地区以及东北的吉林和辽宁等地啊都会出现降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那么前往长白山旅游啊要特别的注意防范了。此外呢未来三天呢受季风影响啊，在西南地区像四川、贵州和云南也有啊大到暴雨，这些地方啊山高路险啊，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最好呢不要安排啊到这些地区呢去旅游。那么未来几天呢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呢，从黄淮到江南的中东部地区啊是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像浙江、江西还有福建一带啊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7到39度，这个天气是十分闷热的，户外旅游是不舒服的，所以而且在当地也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 再见。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东南四环的18里店桥南向北方向接报有事故，东南五环受大洋房桥事故影响，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再来关注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主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拥堵，京密路五元桥北进城方向是车多的。西二环复兴门桥南侧南向北有事故，占用了外侧两条车道。再来关注流动信息源35号啊发来信息，东南五环的康化桥内环方向也是车多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今天早上跟大家这个说到了互动话题，咱们说停电以后怎么办啊？咱们停电了，不用怕，咱可以出去玩去。 就是呀， 咱们去 哪儿凉快？ 去哪玩？ 不用电，不用空调。 而且今天虽然立秋，但是接下来一个月会非常的热。 那当然了哈。 但是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热的天你别往海边跑，因为那种会暴晒， 会 你得往上走。 往哪儿？山上走。 哎，往山上走。 哦，咱们爬山去，找阴凉地儿去。 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来了，应该算是两位老朋友。 老朋友， 对吧？ 啊， 一位呢是玄武台山金河景区的副总经理陈涛，您好， 欢迎。哎，稍等啊，来欢迎您，陈经理啊，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是飞虎峪空中草原景区的副总经理李振善，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李总啊。这个刚才我们说啊，李总啊确实是这个一看真的是好多年没见了、我跟你说 啊，去年还见了吧。 去年去年 来 过我们 节 目，但去年的时候我应该那期节目正好我没上，我没有见到。 哦， 为什么说跟李总这边呢缘分很深，是因为那一年我们组织了一场这个叫单身旅行，当时单身派对就带着我们的很多的单身的听众， 嗯， 去到了空中草原。 对对对。 但这里边真有一好消息，人家真有一对是在那儿认识然后结婚了的。 请你了吗？ 啊， 请了，证婚人。 我证婚人。然后当时本来想联系你们去你们那办个什么是吧，在你们的大草原上办个婚礼。后来李总不敢接我电话，你知道吗？ 没有，这绝对是一大失误。 哎，对， 空中草原还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主要是这个草地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 嗯， 是最适合举办草坪婚礼的。 真的， 这绝对是您的失误了。 你看，真的，我 告诉你啊，大帅还没办事呢，就这么定了吧，来个 草原 婚礼， 给我们大家先介绍介绍吧。 对对对， 好好， 为什么咱们飞虎峪叫空中草原呀？ 叫空中草原，并不是说它在空中，是因为它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上，而且在当地那个群山之中，它是海拔最高的。 嗯， 在山顶上就是一个平顶山，山顶上平平的一块草原，而且群山在它的脚下。 嗯， 尤其是夏天，当云雾升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觉我们就是在空中。 对这个我跟你说一下，我因为我去过 、啊、 所以我特别有感受是什么呢、 嗯、 因为那个地方啊，第一是你往上走的时候，你这个温度是哎呀越来越凉爽越来越凉爽。 嗯， 另外呢它会起雾，关键他们那个草原里有马，就是还草原上有马，就是你隔着远处看啊，就那个马在那个草地上吃草、 啊、 就在云雾当中、 哎、 你就哎呦隔着远处看然后就到仙境一样， 哎呦可漂亮， 特别的漂亮那种感觉哈。对啊、而且这个空中草原里面上面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种的花，就花的种类特别多是吧？ 对对对。 嗯，跟大家介绍，而且这个好像是我记得应该是四季都会有花开。 提到空中草原的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嗯 嗯，从春天开始， 嗯， 最早是一种小黄花开，整个草原就是金黄色。 嗯， 然后当有一种叫胭脂花开的时候，草原又像披上了一个红色的毯子。 哦， 然后是每半个月就一种颜色，有的时候我要休班再回去以后一看，草原又变了颜色了。 哦， 但是 说说都有什么颜色来着？ 有 黄色的， 有红色的， 红色的。 对， 还有雪绒花，好像 白色的， 白色的雪绒花， 白色的雪绒花， 那是我第一次见雪绒花。 你夏天去的时候还见到雪绒花了呢， 真的。哎，是雪绒花是什么时候开了？ 这个季节已经有了， 有了， 有了。 哇、哦，那我也想去瞅瞅，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雪白雪白的， 我也没见过雪绒花， 哦、 就光在歌里边听过。 难道雪绒花不是冬天开的吗？ 是吧？ 那个，您是这样的，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到了七八月份就是到了暑期，空中草原是姹紫嫣红，各种鲜花都同时开放。 哦， 但是呢，每年都有一种主打花。 嗯， 去年的主打花是一种紫色的。 嗯， 是一个粉色的花。 嗯 今年呢是紫色的。 嗯 每年都有一种不同的颜色。 嗯 我记得去年好像我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咱们去做节目也提过这个话题。 嗯， 你说我是为了让游客每年都去一次，其实不是这样。每年都有一种主打花，这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晴天和阴天的比例。今年就是叫翠雀的这种花成了主打花。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公众号上我们最近有一个新的一个公众号的一篇文章，就是上次在交通台跟晚桥老师做节目的时候，他提了一个话题就特别好。说空中草原景区是一个开着车逛的景区。所以详细情况可以到我们这个公众号里去看。 怎么开着车逛哈。 哎，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不允许车开进去吧，现在可以往把车开进去了吗？ 现在草原里边修了一个20公里的环草原观光车。 观光车道。 观光车道。以前的时候啊，车开进去游客容易把车开到草地里去。我们观光车道修好以后呢，两边有很深的排水沟。这样就能保护车不至于开进草地，不但不对草地造成破坏，又方便了游客的游览。 那跟人会不会混着，这个人在路上走着跟车 就人车混行，会不会有危险？ 人基本上是走在草地里，车开在环形路上。 对，其实到了那边基本没人走路。 因为太大了，对不对？ 而且就是你如果去走路你就可惜了，对吧？就肯定是要到草地里去走一走嘛。对，所以这块还是大家不用担心的。哎呦，这一点是变得很好，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去的时候，那时候确实是不允许车进去，但是呢，如果你开着车能够在里边穿行的话，它因为面积很大啊，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对 吧？ 对， 刚才咱也介绍了啊，什么是这个空中草原？那这空中草原怎么又叫飞狐峪？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不是，是这样的 啊， 空中草原这个景区呢，它是由飞狐峪、马蹄梁和空中草原三个部分组成， 三个部分。 对 对， 所以这个还得去看我们那个公众号。 哦， 那个公众号说的很清楚，就是从40里的飞狐峪，20多公里的马蹄梁，加20多公里的环形路，整个景区大概是50多公里，100多华里。然后呢是必须穿过飞狐峪，走飞狐峪的时候呢，我们开车是在峡谷里头。飞狐峪又是太行八星之一，开车在峡谷里弯弯曲曲的穿行。当我们到了马蹄梁的时候呢，是车在山梁上开，峡谷在我们脚底下，云海也在我们脚底下。沿着山梁再走20多公里，就到了山顶。一般的到山顶，越到山顶越陡峭，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对， 但是我们到了山顶后，感觉山顶大山被一个神奇力量剖开，把上半部分挪走。这边是悬崖峭壁，后面就是一马平川的草原。 对对对， 而且开着车在草地里，在花海之中穿行。 哎呦，太美了，太适合拍婚纱照了。我觉得您这是不是 对绝对够惊险和刺激的，对吧？ 对，哎，那安全吧？我们要是自己开车，刚才您又说又是峡谷，又是陡梁什么的， 绝对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请这个我们另外一位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这个金河景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景区。 那个小五台金河景区可以说前两天有一个游客啊，跟我就是游览完之后跟我这样形容了我们景区。说是山在水中立，水在山中戏。对，就是这个，就是充分的说明了我们，很形象的说明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自然风光的这个特点。因为小五台金河景区它是集山水以及人文于一体的一个景区。 这个小五台山呢，它是河北的最高峰。 嗯， 小五台又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咱们京津冀这一带最大的原始次森林。 嗯， 所以说我们泾河景区啊，它孕育着孕育了大量的水资源，水资源特别充沛。而我们那个景区呢，有泾河贯穿始终。 嗯， 在这个季节，可以说游览小五台泾河景区是最佳的季节。 哦， 因为就是在这个山门和山谷外，虽然只有一门之隔，里外相差的温度非常的大。在我们景区内部呢，现在白天的这个气温也就21度左右 啊。最高气温才21度。 我在这插一句啊，现在好多景区在做宣传的时候说我们是21度的夏天，它这个21度是指的是平均温度，小五台和空中草原是最高温度21度， 最高温度。那我们觉得要身体弱的都得穿个厚的夹克， 就是穿个小秋衫什么的啊。 如果说要是咱们说早上去的早，或者是晚上要在山上住，尤其是空中草原那边住的比较多啊，就包括那个飞狐山庄，如果在那个地方住的话，大家一定要准备一些厚衣服，因为有的人这个体质稍微弱一点，可能会扛不住这种大自然带来的这种空调的 温差， 这个力度。 你像我这体质弱的呀，我就得带羽绒服 啊， 是吧？不为过吧？ 如果在草原上过夜的话，穿羽绒服真不为过， 是吧？你看看， 对， 你看看啊。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然后呢，一会儿让我们的两位老师继续介绍一下咱们怎么去、怎么玩、怎么吃、怎么喝，好不好？ 对，吃喝玩乐就在我们出发吧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税务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税务小贴士。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机构改革的工作要求，为进一步便利纳税人办理各类涉税事项，确保纳税人网上办税工作有序开展，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针对原北京市国家税务局网上办税服务厅和原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互联网地税局进行了整合改造，现建成并发布北京市网上税务局系统，供广大纳税人在网上办理相关涉税业务。 北京市网上税务局企业版是北京市税务局为了服务方便纳税人，提高纳税人办税效率，提升纳税服务满意度，以纳税人为中心推进征管改革，促进税收现代化。在大力整合和改造北京税务现有信息系统基础上，运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规划建设的办税平台。 利用这一平台，纳税人可以足不出户实现一站式完成网上申请、网上申报、网上缴税、网上预约、网上授权、涉税事项的网上办理等业务。纳税人还可以查阅个性化服务事项、宣告、咨询、政策解答和投诉建议等服务功能。这一平台将全面提升纳税服务水平，让依法纳税更容易、更节省、更人性化。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请这个两位老师给我们大家继续介绍一下他们那边好玩的地方。刚才说了有空中草原，飞狐峪空中草原，还有咱们的这个金河景区，那跟我们分别说一说吧，就是咱们这边比如说空中草原怎么走啊？ 空中草原看您在北京住在哪个方向，如果你住在昌平海淀，就是靠北边， 嗯， 那么你就走八达岭高速， 嗯， 八达岭高速之后呢转宣大， 嗯， 宣大再转张石， 嗯，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如果这种这么走的话，你适合先到小舞台金河景区 哦， 然后从玉县东下，从金河景区游览出来以后呢， 嗯， 晚上你可以选择住在县城或住在我们的飞狐山庄， 嗯， 然后第二天再上空中草原，游览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返京了。 嗯， 如果是住在丰台海方山， 嗯， 或大兴南部， 嗯， 你就上六环， 嗯， 走京昆或者是走京港澳， 嗯， 琅琊转张石，这样的话呢，到玉县南下， 嗯， 到玉县南下呢，你就可以先游览空中草原景区， 嗯， 晚上住在飞狐山庄， 嗯， 然后第二天再去小舞台金河景区。 嗯， 就可以了。 哦，大概这两个景区要都玩下来以后，三天的时间够吗？您觉得还是两天就行？ 周末两天， 两天就够啊。 对， 哦， 第一天上午早晨出发，中午到，下午游览一个景区， 嗯， 晚上住宿。第二天上午再游览一个景区，下午就可以返程了。 哦，哎，而且其实那个，在空中草原也有住的地儿。我记得当时我去的时候看到有一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就一个个木屋，小木屋，然后中间还圈着一小篮，我看着啊，这个，小玫瑰园子什么东西，反正上面也有住宿的地方。 对对，有。我们这边刘超还问呢哈，想问问两位嘉宾哈，像这两个景区，我们家有狗狗，能带狗狗去吗？ 陈总先介绍一下。 来，陈总， 对 啊， 是这样的，小舞台金河景区呢。因为咱们这个景区是有一条金河贯穿始终，这一条河呢是咱们好几个村子的饮用水源，为了保护这个饮用水源呢，我们景区是禁止这个宠物进入就是 咱们景区内的 啊，景区那个金河这个景区里边的 哦。 不过他们可以 可以寄存 寄存 哦， 对，这是金河景区。还有一个因素啊，我认为因为金河景区游览的时候是在那个游览的栈道上， 嗯， 如果你要带着狗的话，会对周围其他的游客造成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哦，对 啊，与跟金河小舞台金河景区相比，空中草原景区就非常适合带狗了。 对， 那是非常适合人狗撒欢，狗在前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你要去草原带着那狗狗，那简直就是是吧？对于狗狗来说，平时逛的就是公园里的小草地，这好家伙一看 大草原，好，草比我都高， 给我升级了这个是。所以那个地方特别适合带狗，空中草原适合。哦，原来金河景区这点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注意 啊。是的，因为就是包括咱们这边北京这边朋友还有天津那边朋友， 嗯， 有很多游客就是去了以后啊，到我们景区专门就为了打这个景区里边的山泉水回来泡茶喝， 嗯， 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水资源啊特别的宝贵， 宝贵， 特别珍贵， 嗯嗯， 景区里边也是禁止放牧，禁止一些咱们那个因为动物免不了避免有一些这个排泄物啊， 排泄物，对对， 影响咱们这个 水源， 嗯， 啊，这个好多朋友都问了，说你们说这个空中草原的微信公众号到底是什么？就叫空中草原， 飞狐峪空中草原， 叫飞狐峪空中草原， 嗯，对，你也可以搜三个字母的首拼 啊， 哦， 这个飞狐峪跟大家说一下啊，是那个怎么个写法啊，那个飞狐，雪山飞狐的狐，对吧， 嗯， 雪山飞狐的，对， 飞狐， 雪山飞狐，然后呢峪是一个山一个谷啊，那个峪，另外呢还有朋友 问，那咱们那再多说一句，小舞台金河景区也有自己独立的 APP 吗？还是 公众号吗？ 公众号，公众号有的，小舞台金河景区，直接搜索这几个字就可以。 小舞台 金河 景区， 景区， 金色的金啊， 山河的河，对吧？ 嗯， 还有朋友已经去过的，跟我们这个安利你们这儿呢啊，这个彬彬有礼说，我去过空中草原，那风景真的是太美了，的确是。而且这个空中草原去的时候，尤其如果现在能允许你开车的话，你的活动范围和半径会变得更大。 嗯， 就是你可以去到那个，就是他们那边那个草原，我特别感兴趣一点，就是他们草原有一个区域，有一部分它会有一些小矮树。 对吧？就是那种 对对对， 有小树林一样， 哦、 你还可以进，就是你可以进去到那里边，它有一个就像进入到另外一 童话世界似的， 叫私密的空间一样。 哦， 哎，那个感觉也不错。 那这边我们正好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还在问呢，说那方便搭帐篷吗？ 能搭帐篷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啊。 又回到前面老师提到住宿的那个问题。 对对。 空中草原是。应该说目前京津冀地区是最适合露营的地方。 哇、 哦、原因有两个。 嗯、 第一个呢是空中草原凉爽的气候。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呢，你就应该穿上一个小棉袄或者一个包夹克，是一个夹克或棉袄什么的。然后你住在帐篷里头是绝对没有闷热的感觉。 嗯、 无论是你带一个被子也好还是带一个睡袋也好、 嗯、 你是必须钻进睡袋里睡的。 嗯、 而且空中草原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顶上，我离着空气非常好，透光率也特别好，而且周围没有任何光的污染，光源没有任何其他光源，晚上在草原看星星，这是个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个草原搞露营的活动、 哦、 有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说你在喂蚊子吧、 哦、 刚后来我给他回了个，我说你抓住一只蚊子给你10000块钱。 什么草原没蚊子？ 空中草原没有蚊子？ 不可能吧， 绝对没有蚊子。 他们跟我说草原的蚊子都得10公分大 啊、有的说有的草原的蚊子被称为轰炸机、 哦、 但是我们草原是绝对没有蚊子的。 为什么？你们有做过处理吗还是怎么？ 不是不是，它是因为它的气温 湿太低了 啊，对，蚊子是生长不了的。 哎呦 我天哪， 接下来这个周末我就要去了。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山上有一些农家院，但是量不很大。相对来说草原还是比较潮湿。如果这样呢，最好的呢是到山脚下的飞狐山庄住宿。飞狐山庄呢就是气温非常适合了。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晚上需要盖着被子睡觉。在别的节目当中，小舞台金河景区的陈总经常说，雨仙卖空调的和卖电扇的都改做旅游了，到处去嚷嚷。 对，卖不出去了是吧？ 因为在我们两个景区啊， 啊， 首先呢是空调没有多大的用处， 嗯， 然后像什么蚊香呀，或者是这种驱蚊的这些药品呀， 也用不着， 也都卖不出去。 哦，哎，你说这地儿真是 真好，海拔高，凉爽， 好多人啊去就喜欢草地、 嗯， 喜欢这种地方，但是又担心被蚊虫咬。 那是， 但他们这只天然就把虫子给去了， 就屏蔽了。 对， 你看看 对对 这么好的地儿，有什么样的好吃的美食没有？最后2分钟，跟我们说一说。 你这得让陈总说吧。 陈总来了， 说一说。 因为这个两个景区都是在河北的玉县。 嗯， 玉县呢，自古以来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所以说在这个吃上呢，有这么几样的东西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 一个是玉县的凉粉。玉县的凉粉呢大概有10几种之多。 我 啊，有这个豆制的，还有荞面的、油面的等等。还有一种那个李总经常叫 黄糕。 黄糕， 玉县人特别爱吃黄糕，就用黍子做成的。玉县人是每天中午都要吃一顿糕， 嗯嗯， 所以他们戏称它是糕果。 哦， 除了这个之外，玉县的小米是贡品，熬小米粥喝是非常好喝的。 哦， 所有的朋友，不管是石庄、北京还是哪的朋友，只要我给过小米的，没有不吃完了后再找我要的。 哦，太棒！还这主食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个土那个。咖啡，我们当地人那个叫豆面糊糊。 哦， 那个 咖啡 啊，对，土咖啡。然后它是有这个低脂低糖啊，尤其是那个糊味啊，特别特别浓香浓郁，特别适合咱们，比方说不敢吃这个高甜的这种食品的人， 嗯， 哎，来食用。 好， 那这样，最后说一说咱们这两边的电话好不好？ 咨询电话， 30秒钟的时间啊。 03137194168是空中草原的。 好，您再重复一下是 03137194168。 来，咱们小舞台。 小舞台金河景区的电话是03137249138。 嗯，好，行，好的，再一次谢谢。